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德华演唱的《梦中见》，万芳带出的《就值得了爱》，周华健演唱的《情深为谁》。 我看见海风吹散了你的长发，心乱的说不出一句话，想问为什么，想把你抱住不放，却又怕看你为难地留下。不怀疑你说深深爱过我是假，不觉得付出太多真伤，把离别的话努力温柔地讲，至少表示还在乎我吧。我是你幸福在远方，我不会强留你在身旁，但我会永远都把你留在我心上。就从今夜在梦中间，再也不能抱你在胸前，只能思念，只能流泪，回味温暖美好的感觉。从今夜在梦中间，再也没有细雨在耳边，只能自语，只能自言，回忆里在与你缠绵，在梦中间。 别再为谁发生情非。

伤人

啊，明天早上到，哎，放心吧啊。 没时间